按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多希望有一个像你的人，但黄昏跟清晨无法相认。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 我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 你有多久好好没有静下心来陪伴父母了？你又有多久没有带他们一同旅行了呢？很多时候孩子说要带父母旅行，可能父母会说，哎呀，出门干嘛呀，你回来就好。也许是一句客套话，也许是父母想替你省钱，但其实他们也有一颗向往外面世界的心。不如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段带上父母出门走走，也许那些高山大河已经不再适合父母，但是我相信会有一些特别的民宿应该能够勾起父母无限的回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小彤要为大家推荐一些特别适合带父母一块儿去住的民宿。 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 很多人期待老了之后能够归隐山下，建造一处清静的别院，看春华秋实，享受不被打扰的闲适。但奈于现实，能实现这种愿望的人真的不算多，可这并不妨碍你偶尔享受一下这样的度假生活。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湖州安吉的听风吟别院，它呢就能为你提供一次这样的度假体会。小院儿坐落在36亩茶园林当中，周边有自然村落，山间有小溪流淌，这里还有标准的钓鱼池塘，竹林茶园景观丰富，江南的桃花源、大汉72峰、水上乐园，还有浙北大峡谷、大石浪景区、江南天池景区也都在7公里左右的范围当中，所以呢，这里的出行也是很方便的，也特别适合老人住下来散散心。 听风吟别院当中有中式、美式、日式，还有中泰混合不同风格的客房，古朴而又现代。客房内呢还有超大的景观阳台，可坐观远山茶园，景观如画。坐在这里陪父母喝喝茶、聊聊天，也是最惬意的选择了吧。而到了夜晚时分，可以听虫鸣、看星光，享受安静的美好时光。 想你的人，但黄昏跟清晨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 很多时候北方的朋友想看海也不想远走的话，会选择去往大连。其实大连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城市，因为我也在大连生活过很多年，小城很生动，而且呢空气又好，非常的湿润。下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度假村呢，是大连的优居养生旅游度假连锁公寓，它的位置呢是在大连的旅顺口区。这里有中式和欧式两种不同风格的海景房，房间推窗可览海，内部装修精致，气氛很温馨，让人觉得身在此中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古朴典雅的装修风格，实木的家具，全套的家用电器，以及五星级的物品配置。小区周边呢就有海鲜市场，海鲜加工一条龙服务，买菜做饭也很方便。小区内呢还配备了专门的浴场，给自己和家人偶尔度个假已经是足够了的。 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 很多老人呢是年轻时候睡过火炕的，他们对火炕可能有一种特殊的情怀。那在北京的山里寒舍度假村，不仅能够满足老人冬天睡火炕的情怀，还能够让大家在夏日里来一次纳凉。在北京的崇山深处，给家人一个迟来的田园之梦。山里寒舍呢，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古村落，它是由古村落改建成的乡村生态酒店群，地处在密云北庄的山谷里，只有一条路可以到达这里。在这儿的每一间房舍外表都保留着农家的样貌，但内部呢却已是精致装修了，讲究奢华与朴素的混搭，舒适自然相结合。城市化的星级酒店享受与乡村自然宁静的生活状态完美融合。推开古朴的房门，房间的内饰也是依据老房子的气质而来的，内外和谐。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像这样的平房一进门也会感到阵阵凉爽，空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晚上甚至还要盖一床被子呢。山里的生活是极简单的，却也是极其快乐的。清新的空气，干裂的泉水，山谷的鸟鸣，以及原生态的土壤培育出的果蔬，这一切一切的生活都是发自本源的。带着父母体验久违的山里生活，也是美哉乐哉。 往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黄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房间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牙，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 找个他，上班能搭起一个家。日子总慢得不像话，叶落满池塘搬新家，二十寸彩电披沙发，五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凉星月下，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蝉鸣中闷完了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曾以为自己多伟大，写了诗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的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木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几多伟大，写了诗不敢递给他，傻笑时不敢递给他， 好的，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今天呢，节目的主题就是要推荐给大家一些特别适合带父母去一块儿住的度假酒店。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在大理，大理古城195私宅。 歌停了风继续，雨伞有一 大理终年是日光普照，鸟鸣花幽，到处都是欢笑声和猫猫狗狗追跑打闹的身影。带着父母去大理，不如选择这个安逸又充满花香气质的小院。这里的一切呢，都是房东亲手尝试设计的，大到房间的装修风格，小到室内的每一个物品，全部都是亲力亲为的。房间内还会提供苦荞茶和玫瑰花茶饮。每一间民宿客房呢，都有私家阳台，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完美晒太阳休息的地方。当我看到飘渺轩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瞬间脑补了一下画面，觉得应该是那种武侠或者是仙剑奇侠玄幻电影当中出现的场景。这个名字真的很美，飘渺轩。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它就是苏州的飘渺轩精品温泉别墅，那也是我接下来要推荐给你可以带父母一起去的度假酒店。飘渺轩呢，坐落在美丽的西山飘渺峰半山腰间，整体建筑是现代新中式的度假风格，古朴而又典雅。 那里呢，充满着中华悠久的茶禅文化，是一处颐养身心的清幽之境。别墅内拥有自己的天然温泉水系，泉水边还有一群群锦鲤游曳其中，山间一波波小鸟欢快争鸣，在一片鸟语花香盛景之下，在云雾缭绕之间，更带来一份飘渺似仙、人间天堂的感受，尽享无与伦比的低调奢华。 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歌。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呢，听名字感觉有些太个性、太另类了，但其实它真的挺返璞归真的。它的名字就叫做猪栏酒吧，猪就是小肥猪的猪，栏呢就是栅栏的栏。猪栏酒吧，猪栏酒吧呢位于黄山的一线，它是徽山和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一线存有大量的明清时候的民居、祠堂，还有牌坊、园林，更有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古村落。一线呢又被称之为是中国的画里乡村、桃花源里的人家。猪栏酒吧从外观上来看，与周围的徽州的古民居几乎是毫无二致的，但是踏入院中，你才会明白它里面叫做别有洞天。猪栏酒吧在徽州共有三栋房子，一八在西递，二八在碧山村里，三八的原址呢是废弃的碧山油厂，相隔都不算远。小酒吧风格复古朴素，而不乏时尚感。凡是在猪栏住宿的客人呢，都可以在这里吃免费的早餐，也可以在古老的徽式大厅品尝由老板娘营养搭配的乡村特色菜肴，原材料都是纯天然的哦。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老了，眼泪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风吹过来，你的消息，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接下来呢，我继续为大家推荐那些特别适合带父母一块儿去住的度假酒店。在峨眉山下峨秀湖畔有一幢青庐别墅，这里可以让你享受如隐士一般的生活。别墅位于峨眉山脚下报国寺景区旁，靠近高铁站、游客客运中心，交通是非常便利的。而它呢，又比邻峨秀湖、好吃街，还有灵秀温泉，可以泡温泉，还可以享受特色当地美食。别墅呢，配有三卧和四卧两种房型，配套私家花园，适合全家出游。别墅内装修别致，各种高档的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每个卧室呢，还都配有独立卫生间和浴缸。别墅内还配有家庭影院、桌游，还有麻将机、儿童游乐园等丰富的娱乐设施。穿梭在超大厨房里，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厨艺。坐在阳台的吊椅上，看一本书，品一杯茶，享四周风景，沐浴在阳光里，享受惬意的下午时光，或者是在小院里干脆来一场 BBQ， 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享乐方式。另外呢，别墅还带有私家车库，地下室与地下车库连通，可以从地下室直接入户。 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乡的爱都活过。 最后呢，我们去往千岛湖翡翠岛山水名墅。翡翠岛是千岛湖东南区的一个独立的岛屿，岛上一面是幽蓝的湖水，一面则是美妙的别墅建筑群落。这里的别墅呢，是由日本建筑设计师魏延武设计的。说起魏延武，可能你不太了解，但一定知道北京三里屯 SOHO、 上海鱼社、长城脚下公社，他们也都是魏延武的作品。房屋几乎全部都是由落地窗组成的，让柔和的阳光可以尽情地与你亲密接触，让秀丽的山水也可以尽情地吸引你的目光。端着一杯下午茶，坐在窗前，享受美丽的山水和暖和的阳光，忘掉一切都市生活的烦恼琐事吧。